现在是北京时间23:00。 在霓虹闪烁的夜晚，用目光捕捉高楼大厦顶上的月亮，用耳朵聆听点缀静静夜空的虫鸣，谢绝繁华，回归简朴，静静一个人享受今晚的宁静。 三河电台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 惊喜不断，好运连连，五彩双色球1300万彩票送送送，6月7日起，双色球满20元赠送3注单式票，满50元赠送14元复式彩票，五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。福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，vivo X9 Plus 手机每天送，6月7日至7月6日，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机20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，还在等什么？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！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 13集。在他7岁的时候，爹娘逢了战乱死去，是北明秋红把他接到了乌双宫。那一年才17岁的北明秋红就招募了一批女孩进入乌双宫，并开始训练他们。也就是在那个时候，他和叶金红、叶琳琅认识了。姐妹三人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已经一起出去杀人，替乌双宫卖命。三人因为战绩显著，还得到了公主，赐名姓叶。当年他们三姐妹是如何的风光啊，江湖上的人一听到叶氏三姐妹，无不吓得胆战心惊。可惜她嫁入福云宫后便早早退出了这江湖，不然现在也能助公主一臂之力，攻打朗月教了。攻下朗月一直都是公主的心愿，无奈朗月易守难攻，公主一直未能得偿所愿。现在她不能和宫里的姐妹们一起共同进会，如今她的世界只是眼前的这个孩子和温柔体贴的丈夫，除了这些她什么都不想要，什么都不想要了。元芳只身一人骑着马下了山，一路上满心想着去买望月轩最早出炉的芝麻烧饼给庄梦蝶。正所谓夜路难行，马突然被路上的石块给绊倒了，把他狠狠地摔了下去。见马儿受了伤不能再走，他只好弃马前行。快到半山腰的时候，他突然发觉周围草丛有些异样，夜风徐徐，丛林中传来一阵琐碎的脚步声。元芳马上机警地爬上树去，只见有2-3个人影鬼鬼祟祟的正从草丛里钻出来，他们一个个都是极生的面孔。他立刻感觉到不妙，这并不是浮云宫的人啊。来者何人？元芳大喊着从树上拔剑跳下。这几个人都被突然出现的元芳给吓了一跳，只见为首之人也拔出了腰间的刀来。这下元芳看得仔细，那刀上刻有朗月二字。你们是朗月教的？他说着已经把剑指向敌人。没错，我们是朗月教的。那人说完，草丛中又跃出几个人来，他们全都拔出了腰间的佩刀，将元芳团团围住，一共有10余人。看着他们明晃晃的刀，元芳警惕地问：你们想干什么？是不是想到福音宫搞破坏？元芳万万没想到他们有胆量敢来浮云宫，可是这帮人 究竟有何意图。但无论他们心里打着什么坏主意，他都不会让他们得逞的。 挡路者死！ 狼月教的人咬牙切齿地说完，已经回到向他砍来。月下十来余人举着十来柄明晃晃的刀一起攻向了元芳。元芳也不甘示弱，他毕竟是浮云宫堂堂三弟子，又怎么会怕这区区几个狼月鼠辈呢？刀剑无情，只见他已刺伤了几个狼月教徒。狼月教的人也很是狡猾，趁着人多一起快刀向他砍来。元芳使出一个扫堂腿，将他们一一绊倒，然后趁机一剑刺中身旁一名狼月教徒。只见他刺出的这一剑已经狠狠地插入那教徒的腹中，中箭者鲜血四溅，那狼月教徒已经吓得退去一步。那教徒挣扎着突然伸出双手，死死将元芳刺进腹部的剑抱住不放。其他的狼月教徒抓住了机会趁机向他砍去，元芳手中无剑被他们砍中几刀，也只好弃剑滚落在地。一个鲤鱼翻身已跃到一米远处，他用手护住伤口，死死地盯着他们看。风声从耳畔吹过，血腥味开始弥漫开来。见他有所警戒，狼月教徒也不敢轻易再攻。一刹那间，只见他如一头迅捷的猎豹一般纵身跳了过来，快速地用折叠手折断了最靠近身边的一人的右手。瞬间那人手中的刀已经落入他的手中，痛得滚在地上哇哇大叫。如今刀已在手，他再无顾忌，一鼓作气向他们砍去。厮杀中近身的几名狼月教徒已经纷纷倒地身亡。正在元芳越战越勇之际，一个女子突然从她身后窜出，一刀已经刺中她的后背。那女子一身黑衣来去如风，她竟没能感觉到她的存在。等定睛再看，见那月光下站着一个妙龄少女，正用傲慢的笑容看着她，肩上一对绿耳环摇晃着在月光下泛出幽绿色的光芒。他阴险的一笑，然后抬起手中的短刀，刀上还流淌着元芳的血，不过此刻已经是幽幽的黑色，一滴滴正在月色下往下滴。刀上有毒。 你 元芳还想问他是何人，却已经毒发倒下了。看着他像条泥泞里挣扎着的活鱼，女子别提有多开心。她笑着用舌尖舔了舔刀上的毒血，然后用悠悠的目光看着他说：不自量力的小子。倒下的元芳只觉一股血腥正从胸口往上来，双眼开始模糊起来。一个狼月教徒举起刀正准备向他的头颅砍去，那女子突然冷厉地说：不必多此一举，中了我毒鸡的毒，很没有人能活着的。毒鸡一向对自己的毒很有信心，看着无力在挣扎的元芳，他得意地笑着，这感觉实在是有些痛快。他笑弯了眼睛，蹲下身得意地对他说： 你知道吗，世界上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看一个人慢慢的死去。很快你就会慢慢的死去了，可惜我还有事情要做，不然就泡杯好茶慢慢的看你是怎么死的了。 元芳咬着牙一心想着浮云宫的师兄弟们，他用尽全身力气挣扎着拉响了腰间的那只穿云箭。穿云箭嗖的一声在夜空中发出了璀璨的光芒， 是穿云箭，我们被暴露了，该死了，刚才就应该一刀杀了他。 那名回刀准备结果元芳的狼月教徒十分生气地看着毒鸡术， 闭嘴。 毒鸡说完一掌向他的左脸打去，这一掌出得极其鬼魅，如同鬼手一样，令对方毫无防备。风身过后，只见他涂满剧毒的绿色指甲已经抓破了他的左脸，马上那名狼月教徒就感觉到左脸颊一片火烧般的疼痛起来，连忙用手捂住左脸大声惨叫起来。他的左脸居然开始烧起了幽绿色的火焰。 黎明鬼火， 狼月教徒大叫着纷纷向后退去，瞬间那人就被火焰给烧成了灰烬，地上只留下只只燃烧着的一点绿色余火。他们看着毒鸡把喉头上的口水吞进了肚里，咬着牙都不敢再有半句怨言。毒鸡看着趴在地上一动不动的元芳冷笑， 哼，没想到你还有这招。 说完回过头看着那些狼月教徒说， 我们的行动已经被暴露，行动取消，撤。 是穿云箭，是穿云箭，有人打响了浮云关的信号，发生了什么事？出事了，快下山去看看。 元芳发出的穿云箭已经打响，就被浮云宫的人看到了，众弟子纷纷叫嚷着跑出来看，已经准备就寝的庄上剑也匆匆赶出来，见情况不妙连忙率领弟子赶下山来。此刻倒在血泊里的元芳早已没有了呼吸，等众人赶到，大事已经去了一半。 是三师兄， 庄猛蝶叫着跑了过去。先行赶到的秦科即刻抱起半死的元芳，连忙替他输入真元。庄上剑环顾了四周，只见除了元芳之外还有几具尸体。 公主，这些尸体现有狼月教的佩刀。 庄上剑愤怒地看着那些尸体，然后对二弟子童冠飞说， 是狼月教的人，飞儿你率人赶快下山追截。 是师父。 童冠飞得令后立马率领人马下山追赶逃窜的狼月余孽。 三师兄，三师兄，你快醒醒呀。 庄梦蝶叫着想要用手去碰元芳，却被庄上剑立马挡住了。只见庄上剑盯着元芳说， 不要碰他，他身上有毒。 大弟子青稞早已看出元芳身中剧毒，但一想到他只剩半条性命，无论如何都必须先为他输入真气去命，将他这半条命保住才是。庄梦蝶哭喊着拉住庄上剑的手说， 爹，你快救救三师兄呀。 庄上剑点点头，然后对秦科说， 科儿扯手。 秦科双掌尚未离开元芳，庄上剑就已经一掌集体过去。只见在秦科双手离开之际，他已经将一道道浑厚的真元输入元芳体内。庄上剑一脸严肃地对他们说， 元芳中了剧毒，他体内之毒奇异无比，暂时无法替他逼出体外，我先用真气将毒控制住再想办法。 半死的元芳被速速抬回了浮云宫，庄上剑虽然无法替他解除毒鸡的毒，不过也算暂时将他体内的毒性给压制住了。毒鸡的毒遇到伤口就会顺着血液注入体内，所以他们替元芳包扎的时候也是格外的小心。 可儿，你刚才实在是太莽撞了，幸亏你的手上没有伤口，不然再中毒倒下一个，可叫我如何是好。 庄尚俭虽然嘴上责备着，不过心里还是为他们师兄弟间相守相助的情谊给感动了。 师父，徒儿当时没想太多，只顾着要救活三师弟。 唉，庄尚俭无奈地叹了口气。 不知道师弟他中的是何毒，为何连师父你都无法解？ 想要解元芳体内的剧毒，只怕是难了。 爹，你无论如何都要救活元芳师兄啊！ 庄梦蝶在一旁跺着脚，着急地说：“之前自己还在闹元芳，如今的三师兄，却已是个半死之人了。”一想到这，他不觉对自己的不智感到懊悔。庄尚俭虽然点了点头，可是心里也没什么底。 这狼月教毒鸡的毒，恐怕天下无人能解啊。 毒鸡，他们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。 没错，恐怕天底下也只有他才能使出这样古怪的毒了。这毒表面看似无形无色，可是中毒者的血液会立刻变黑，然后慢慢停止流动，毒发之时，体内的血液渐渐被凝固起来，中了这种毒的人宛如一个活死人一般，表面看着像活人，其实早就已经死了。江湖人称这种毒叫活尸。 活尸？ 庄梦蝶听到这名字不由得吓得退了一步。再看一看此刻躺在床上的元丰，不正像一个活尸一样吗？更是欲哭无泪起来。 真是可怕，中了此毒的人岂不是无药可救了，只能活活的等着体内血液凝固，然后慢慢的死去。 秦柯说道。 不错。 庄尚俭无奈的摇头。 就没有其他办法吗？ 秦柯又问。 除非找毒鸡要解药。 爹，毒不正是那个什么毒鸡给下的吗？他怎么能给咱们解药呢？ 且等你二师兄回来，看看能否捕获到毒鸡再说。 说着已见童冠飞赶了回来。 回禀师父，我们没有找到狼月教的人，看来他们发现三师弟打出的信号就早已经逃窜了。 可恶！ 庄尚俭愤怒地用手拍了一下桌子。 秦柯看着童冠飞说， 三师弟的毒只有狼月教的毒鸡能解。 童冠飞大惊，这可如何是好？ 三师弟，这么晚了你为什么要下山去啊？如果你不下山，就不会遇到毒鸡了，更不会中毒了。 庄梦蝶哭着说。这时负责看守的一名弟子站了出来，然后诺诺地对庄梦蝶说， 小师妹，三师兄他是因为你才下山去的。 因为我？ 庄梦蝶不解。那名弟子点点头，然后看了看元芳说， 三师兄说他惹小师妹你不高兴，想要下山去给你们望月轩的芝麻烧饼做补偿。他还说小师妹你最喜欢吃望月轩的芝麻烧饼了，如果你吃了芝麻烧饼就一定会开心起来的。 所以元芳才会连夜下山去替梦蝶买烧饼。 庄尚俭看着他问。 没错，师父。 那名弟子点头回答。庄梦蝶抽泣着看着庄尚俭。 爹，是我害了三师兄呀。 童冠飞看着梦蝶难过的样子，不忍心地安慰着说， 小师妹你别难过了，如果不是因为三师弟下山误打误撞碰见了这帮狼月教的人，福音宫恐怕早已经中了狼月教的毒招了。 庄尚俭点头道， 没错，我一定不会放过狼月教那些妖孽， 一定要铲除朗月教。誓词铲除朗月邪教，我们一定要替三师兄报仇。众弟子纷纷扬着拳头高声喊着。秦科此刻想到的并不是如何攻打朗月教，反而是如何与混入朗月的叶金红取得联系。或许他能想办法替元芳拿到解药，当务之急乃是救人要紧。王座上的慕容雪看着跪在下面的毒鸡问，为什么不听我的话要去袭击浮云宫？毒鸡抬起头对他说， 教主，我只是想给他们点颜色看看，浮云宫这些鼠辈一再派人攻打我们狼月教，倘若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，岂不便宜了他们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。 就要 生命早已就爬上来，玩谁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。我青春一去无影踪，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，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。别那样游呀别那样游，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。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，玩谁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。我的青春一去无影踪，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，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。别那样游呀别那样游，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。 祖先唱了千万次，现在轮到他们的子孙来唱。日月轮回依旧，花开花谢依然，多少青春继续不悔。地下埋藏的未知有付出的代价，是否我们已经忘记。黄花岗的灵魂，他们地下有知，能否原谅我们？太阳下山，明早依旧爬上来，花儿谢了，明年还是一样开。我的青春一去无影踪，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，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。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。 拿你得手了吗？站在教主身边的大祭司冷眼看着他问。这大祭司和毒姬暗地里向来都是彼此不服的，这次见他失了手，自然是要落井下石，冷嘲热讽一般。毒姬并没有理会他，只是看着慕容雪。 慕容雪的脸上仍旧是平静的表情，宛如死气沉沉的冰山。这张少有表情的脸实在是让人难以猜透他心中所想。也正因为如此，独姬才会擅作主张，准备先给浮云宫一个下马威，免得他们太过猖狂了。大祭司俯身轻轻地对慕容雪说： 教主，毒姬这次擅自行动实在是目无王法，请教主制裁他。 慕容雪听完他的话，然后看向毒姬，毒姬慌忙对他说： 教主，这次要不是浮云宫那小子给我添乱，我早就下毒成功了。 慕容雪良久都在沉默不语，这令毒姬感到心中万分不安。大祭司满脸得意的笑容，正等着看教主将如何处置这个猖狂的女人。毒姬觉得此刻教主的沉默远比处罚令他感到难受，他心有不安，却不敢再多说话。半晌，慕容雪才淡淡地说： 毒姬，下毒只是一些无聊的小手段，我要的是更精彩的。 更精彩的？ 毒姬不解，抬头疑惑地看着教主，他为何会这样说？他又低头问 教主：毒姬实在不懂得教主心里想什么，可我们不能永远这么坐以待毙，任凭他们欺负呀。 我自有打算，你不必担心。 可是教主…… 慕容雪挥了挥手，然后对他说： 你不必再说，一切皆在我的掌控之中，我还有一场好戏要和他们玩。 大祭司心中暗想，难道教主已经心有打算，便问： 是不是教主心里早有了如何对付两宫联盟的计策？ 慕容雪没有回答，却也没有否认，在他脸上那股邪气的笑容似乎如同一阵狂傲的邪风，让人无法捕捉得到丝毫。不过他这样的表情却也令毒姬心中稍有了安定，这证明他们的教主早已有了打算，只不过是自己不知道罢了。的确，在慕容雪的心中早就有了对付两宫联谋的计策。打一见到叶惊鸿的时候他就想到了，不过他要慢慢地玩弄他的猎物，不想让他们死得太快，否则岂不是太无趣了。毒姬这次并没有受到慕容雪的责备，这令大祭司心中感到很不爽。在他眼里，女人就是多事的，可教主偏偏还要重用这个女人。毒姬在教中的势力是越来越猖狂，人们都畏惧他的毒，可他大祭司不怕，这个女人他迟早是要铲除的，否则自己在教中的地位是越来越不保了。大祭司正满肚子怨气的从教主那出来，走廊的暗处突然有人叫住了他： 大祭司。 什么事？回禀大人，毒姬杀死了一名同区的兄弟。什么？有这等事？ 没错， 这女人果真不简单。大祭司心中若有所思，然后一丝笑容慢慢浮现在了脸上。他挥挥手示意那人退下，然后得意地走了。在他心中正有一株萌发的芽在慢慢长大，只是需要点时间罢了。正所谓树大招风，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的毒姬当然想不到他将要面临一场灾难。他此时此刻想到的却是那个坏了他好事的元芳。 哼，臭小子，坏我好事，这么快就让你死了，可真是太便宜你了。 心里想着，眼里也慢慢浮现出元芳垂死挣扎的表情。一想到这儿，他的心不由得就开心起来。此刻的元芳已经宛如一个活死人一般毫无知觉地躺在床上，他的胸口正缓缓地浮动着一颗璀璨的红莲花，这是浮云宫的镇宫之宝护心莲。现在他的身躯正受着护心莲的保护，直到得到解药为止。北冥秋红一个人坐在狼牙窟的洞窟内，独自看着远方的天际出神。刚刚他收到叶琳琅派人发过来的地图，狼月一直都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，如今他拥有了这幅地图，胜算就已经有一大半了。当然这番地图庄上剑也应该得到了。陆路危险重重，水路错综复杂，此刻他们都在犹豫该往哪里出发。他想着，然后看了看搁在剑匣里的云荒宝剑，喜笑一声，倘若我能尽早找到解除云荒封印的办法就好了。他至今都不相信这把云荒帝国已经死了，他曾经带来的威力是他所无法想象的。当年有多少人为了这把神剑而命丧黄泉，可惜如今剑在手，他却无法唤醒他。一想到这儿，他不由愤恨地拿起那柄云荒宝剑，大声叫着，破剑破剑，该死的破剑。边叫着边拿起剑来刺向洞窟中的石头上。一个人寂寞地舞起了剑招，心里纠结着，到底是哪里出错了，到底是哪里出错了，为何自己无法同父亲一样拥有唤醒云荒神器的能力。他砍下去的剑身和石头碰撞出一道的火星，寂寞的刺耳的，最后在他愤怒的一斩之下，那石头破成了两半，但剑仍旧如同未开窍的生铁一般冷冰冰，毫无半点生气，更别说具有灵性了。这样的一把剑又如何能够杀敌呢？他愤怒地挥起拳头砸向洞壁的石头，一拳又一拳，充满了无限的愤怒和无望。拳头硬生生地砸在坚硬的石头上，血渍一点点染红了石头。他咬着牙不服输地看着被丢弃在地上的那块黑铁，过了良久才慢慢恢复了平静，然后有气无力地去捡那把破剑。突然就在他手和云荒接触的一刹那，云荒发光了，他被吓了一跳，虽然光芒很短暂，可是他真的发光了。剑苏醒了吗？他疑惑着看着那把云荒宝剑，突然回想起父亲曾经对他说过的话：秋红，云荒是把通灵性的神剑，只有拥有本名家族血液的人才能够唤醒他，你想唤醒他的灵性就必须先驯服他，成为他真正的主人，他才会服从你。先驯服他，驯服他。北冥秋红脑海灵光一现，突然想到了什么，他掏出怀中的匕首，然后划破自己的手心，只见手心冒出一条血迹，然后血液开始不断的涌出流淌下来。他连忙将血液一滴滴滴落在云荒宝剑身上，只见奇迹发生了，那云荒先是嗡嗡作响，震动不断，就连地面都开始跟着发出轻微的震动声，最后随着他的血花一滴滴滴落，震动越来越明显，仿佛地动山摇一般。只见那柄剑 瞬间发出万丈光芒。本来黑压压的剑身突然被开封了，一点点变得锋利无比，剑光夺目，剑柄上突然浮现出了云荒帝国四个字。就在此刻，云荒神剑终于复苏，再度被他的新主人所唤醒。哈哈哈哈，北冥九皇不敢相信眼前所看到的一切，心中又是惊又是喜。是了，这才是云荒，才是他曾经见过的云荒神剑。原来他需要得到北冥后嗣的血才能复活，才能够具有与主人通灵的能力。他连忙伸手捡起地上的云荒，以一种仰慕的目光凝视着他。他举起了剑，突然挥剑向洞窟内的石块砍去。一阵巨响过后，只见此剑所到之处无不吐开石裂。然而云荒散发出来的霸道剑气也令他无法控制，云荒在他手中不断震动，横冲直闯的剑气令他双臂震痛，整个洞窟内的石头再也承受不了云荒发出来的剑气，开始轰轰坠落。北冥秋红连忙用手握住云荒，从洞窟内飞跃出来。也就在此刻，洞窟开始倒塌，发出一阵雷鸣般的巨响。公主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服侍北冥秋红的一如和几位师姐听到狼牙窟内传来巨响，连忙赶过来。只见公主北冥秋红拿着剑从石洞里跳了出来，姐妹们纷纷赶上去看，以为公主遇上了什么强敌。只见北冥秋红右手沾满了血液，身旁还插着一把银色的宝剑，剑身已经没入土中一半，只留下剑柄在月光下闪闪发亮。看到北冥秋红右手受伤，一如连忙上前询问，公主，你受伤了？北冥秋红咬着牙用手捂住右臂，他手掌上的伤远不及云荒震痛了的右臂痛。他用目光死死地盯着那把云荒神剑，一如也用好奇的目光看着这柄从未见过的利剑。他的一半剑身斜插入土中，落在上面的剑柄上刻着云荒帝国四个字。云荒帝国，一如好奇地念出了剑柄上的名字。突然北冥秋红宛如着了魔一般，转过头来用怒狠的目光看着一如，一股杀气已经从他的身上散发出来。大家们被公主这恶狠的神情所都吓坏了，只见几位师姐已经吓得往后退，大叫：一如快逃！还没等桃子说完，北冥秋红已经如同猛兽一般扑向了他们。只见他挥动着双掌，一掌掌打向想要逃命的师姐身上。师姐们纷纷拔出剑来还击，但北冥秋红的武功是何等的了得，他们所使用出来的剑招又有哪一招是他不晓得的呢？想要对付北冥秋红简直就是螳螂挡车，必死无疑。顿时几位师姐的双手就已经被他活生生打折了，只见鲜血横飞，四溅在了空中，惨叫声一片。一如吓坏了，大声惊叫着却不知所措。见几位师姐的手脚都已经被北冥秋红给活生生的折断，纷飞着的碎一片已经被红色的血液给染红了。他手上剑这么一挥，一条条白色的尸体就这样倒在了地上，上面的血如同破碎的藤条开始顺着尸体往下流。 百名秋红在一瞬间就将那几位师姐给杀死了。正慢慢向最小的一如走来，此刻的一如早已吓得魂飞魄散，连喊救命的力气都没有了，哪还有力气逃命？他颤抖着身体，如同受伤的小兔，瞪着惊恐的大眼睛看着慢慢向他走来的公主。他的身上挂满了师姐们的血，他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公主为何要杀他们。他向后退了一步，却跌倒在了地上。他颤抖地看着北冥秋红，摇头哭喊着： 公主，公主，不要杀一如啊。 这哀求的声音如此微小，几乎是破碎的。北冥秋红看着只有13岁的一如，冷冷地说：不要害怕，很快就会不痛了。 不要，一如还小，还不想死。 他咬着牙拼命地摇头，在他面前他却无半点反抗的能力。泪水飞溅在百名秋红的脸上，百名秋红用手指擦去那滴眼泪，然后一把抓住一如摇着的脑袋大叫：我不是告诉你不准哭吗？一如无力地看着他，此刻的公主如同一头着了魔的可怕怪兽，他从没见过他这样可怕。泪水又不争气地流淌下来。北冥秋红慢慢将手移动到他脆弱的脖子上，手指把他喉头靠得紧紧的，一把将瘦小的一如高高的举了起来。他不仅不能呼叫，连呼吸都不能了。他用双脚使劲地踢着北冥秋红，双手紧紧地抓住北冥秋红的手掌，苦苦哀求着。可他的手却在他的喉头慢慢地收紧，一点点，一点点，让他连哭的机会都没有。一如微弱的喘息声渐渐在风中变得微弱，他挣扎着的手脚也慢慢地软了下来。北冥秋红突然收紧了手指，只听见咔嚓一声，已经将一如的喉头给拧断了。不要怪我，谁让你们看了不该看的东西呢？只有死人才不会泄露秘密。他举着一如的尸体冷冷地说，那尸体宛如挂在风中的白色旗帆，手脚都已经垂直地挂在风中。百名秋红放下一如的尸体，将插在地上的云皇拔了出来，右手一挥，将它插入左手的剑鞘内，只听见剑身发出了清脆的和鸣之声，那股霸道的杀气正慢慢消散，醉和和剑鞘合二为一，安静了下来。他高举着这柄神剑，得意地对着明月说：得此神剑，云皇必定重来。云皇帝国终于复苏了，这乃是人生第一大快事。虽然他此刻还未能熟练地驾驭这把神剑，但假以时日，他必定能够成为他真正的主人。而身后这些多余的尸体只不过是他踏上光复大业的垫脚石罢了。正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。